回望当年，我们无条件的默默付出，希望得到你们无条件的月费支持，请支持 My Radio 节目月费计划。 普罗政治，民声起义 ，My Radio 2015。 拥抱大香港主义，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 主持黄仁达、黄毓民。 其实呢，今日呢我知道啊，原来唔正只阿士生日啊，仲系 AC 米兰其中一位球员岩布仙尼嘅生日添啊。Today is your birthday too, right？咁不如咁咯，我哋大家一齐唱翻首生日歌咯，好嘛？ 好、 啊、，Are you ready？One, two, three. Happy birthday to me. Happy birthday to you. Happy birthday to everything and ATV. Happy birthday to you. Thank you very much. 早晨，大香港早晨，Happy Birthday！ 热血时报同 My Radio 联播嘅早晨节目， 大香港早晨， 系啦，今日有我 Christine 啦，有 汤姆 啦，有Paco 啦，同埋有日浪嘅。 头先Christine 系搞唔清楚 Paco 同阿莲嘅，我想爆一件事俾大家听，就系呢件事啦。咁咧就我哋啱啱睇完。 阿士阿士的台为什么会播呢？ 今天除了阿士生日呢，还有黄仁达生日的，大家Happy birthday to 黄仁达 and ATV。 我觉得可不可以新进要求他今天笑死朕的时候自己唱一次Happy birthday to me。 系啦，咁今日大亨嘅生日啦。其实播呢条片咧，唔系就系谂住笑鸠佢哋嘅。 而且今依、這个片系唔系净系今年播嘅， 系年年都会播。 我哋秉承呢个传统。 我哋谂咗好耐，我哋决定以后每年大亨生日都播一次。 都播一次。 系啦。 我一阵话你听，我有解决方式。一阵话你听。跟住咁而家今日系黄仁达生日啦， 系啊， 系阿士生日啦， 系啊。 咁我阿士生日又系新闻咁嘅景， 又系头先嗰个足球佬啊，嗰个足球佬生日啊。 唔好先噶，唔好叫人足球佬。 我唔记唔到啲球。 你可以叫称呼佢做足球运动员啦，足球员啦 ，OK， 足球先生啦 ，OK。咁系咯，好多人生日啦。咁唔系，其实今日点解会想讲咧？就其实唔关佢嘅生日事嘅， 即系亦都唔关。其实今日都唔关黄仁达生日事，因为黄仁达生日咧，即系大亨啦，系唔系一单新闻嚟嘅？但系阿士生日咧，竟然系一单新闻嚟嘅， 系啊， 无线台庆已经系有得挥噶啦。 唔系，其实因为之前盛传咧，佢谂住生计变死计嘛，即系会盛传如果筹唔到钱咧，就会今日执笠。咁咧点知咧佢哋就叶家宝又出嚟就话唔会啦，我哋系唔会死嘅，我哋有不死之身，系唔会死嘅咁样。咁点解佢话唔执笠咧？咁其实佢又就话啱啱咧就筹到钱啦，就終於有糧出比五月份的糧咧就可以出到啦。咁所以咧今晚個台慶咧就冇呢個訂壽包嘅環節，相信大家好失望啦。期待咗一年嘅訂壽包環節，今次又冇啦咁啊。咁但係就會細搞咯，可能就。咪佢就會播翻一啲錄影節目咁樣，就個半鐘咁樣輕輕鬆鬆、溝溝流流咁樣做咗。 或者佢重播翻當年嘅台慶， 或者再播翻呢首歌， 或者播煙花嗰段。 係啦，同埋佢哋呢排咧就話放咗風啦，放風就話接觸咗新買家，咁咧就傾得成咧就轉機。咁咧亞視嘅免費電視嘅時代咧雖然就終結，但係咧佢而家升咧。 勝利點解我哋勝利呢？因為亞視就會變咗網台。 唔係啊，你講 同你同你鬥行啊！你睇你睇新契弟多人睇，定係亞視多人睇？ 唔係你講網台嗰個咧，之前我想講少少，佢嗰個台慶咧，喺佢嗰個訪問度咧，有提到咧，佢嗰種除咗嗰種勾勾流流咧，佢話咧係講種啲觀眾咧係會原諒佢哋應該，因為咧因為佢哋冇錢啊嘛， 係咪先？ 所以有幾細搞幾細， 同埋會話係諗住其實係慳皮咯。 係咯，我都 所以其實都明白嘅。其實同埋你睇到，即係係你都係唔應該搞嘅，反正都係冇人睇，慳翻啲錢好。 唔係咁慳皮，咁慳皮，不如真係唔好搞啊！乜都係咪先？真係乜都唔好搞。即係你去連啲倉底貨，即係佢其實係話應該之前咧就拍定咗一啲片，跟住咧就可能關於啲亞視台慶啲嘢嘅，跟住而家咧可能剪輯都唔剪輯噶啦，求其咧就懟曬出嚟咁樣。 唔係啊，佢可能呢啲片已經賣曬啦，因為咧其實咧佢之前即係頭先 Christine 都有講過咧，即係佢係即係有新買家噶啦。咁佢講過咧就嗰個新買家咧，其實咧佢係買咗幾千個鐘頭亞視嘅片集啦，即係話。而那幾千個鐘頭的片集呢是相當於亞視的倉庫的四分之一 的片啊，即是說其實呢基本上它是大部分的片已經即係四分一嘅片已經俾人買咗噶啦，咁所以咧可能咧就係因為佢啲片俾人買曬關係咧，所以咧佢連重播嘅機會都冇咯，連重播舊嘅編集機會都冇咯。 哇！咁連重播都冇得重播咁。 咁其實佢網台播咩咧？我真係懷疑喎。佢話而家搞個新網，即係可能咧嗱，而家個方向就係話咧。 他會搞一個新網台啦，即係如果啦，當然要呢個買家即係同佢deal先啦，咁就會成立即係或者除咗變咗網台之外咧，網絡電視台之外咧，就可以做製作公司，佢有咧不死嘅發展空間。佢就話咧，今年咧絕對啊，唔會亞視最後唔係絕對我加落去，唔會亞視最後一個台慶，都只不過係亞視免費電視牌照嘅最後一次台慶啫，咁樣講，咁即係唔係，大家唔使咁開心啊！佢冇得開心，佢其實好期待亞視個執咗咁啊，唔使再慶祝台慶啊，同佢個生日撞期啊嘛。 唔係，但係 冇咁易。 但係就嚟 嘅。佢個講法係黐線噶嘛？葉家寶嘅講法係，即係如果你講話佢嗰個講法係亞視能夠長存，原因咧佢係佢搞網台，但係亞視個排頭，或者甚至乎佢有講過有唔同方向啦，有咩搞個製作公司都當係啦咁樣。 係啊， 咁你如果你冇一個電視牌照，你仲點能夠稱之為亞視呢？ 就唔係電視台， 你都係亞洲電視啊嘛，大佬，係咪先？ 變亞洲網台。 唔係咁，如果你香港電視都冇換牌噶，佢都可以叫做電視嘅。 唔係最大嘅問題咧，就算你亞視真係搞一個網絡電視台或者製作公司咧，咁但係你掛得亞洲電視個牌喎，咁邊度會有嗰啲顧客肯嚟落廣告啊，或者傾嗰啲製作啊？ 即係個袋已經抽咗啦，個袋已經抽咗， 即係別完全套用完 成。我覺得佢係想抄我哋， 唔係咁 冇理由。即係我覺得其實點解有呢個靈感咧？佢其實睇完新契弟同埋哇咁勾流嘅節目都咁多人睇，冇理由啊，冇理由我哋做唔到啊！如果於勾流的方向發展應該可以比他更加勾流，即是我這個個人揣測啦，純粹是不是那他現在既然有人跟他deal，那他既然說他不會執，那我們就拭目以待咯。我覺得 不是，我覺得那個亞視那個問題呢，你 就算做網台 做網台，那你究竟播什麼 Q 呢？你好像剛才日朗 把酒當歌這樣咯，好像我們這樣動兩支麥在這裡，然後 做把酒當歌這樣就行 了。喂，不是， 或者找幾條友來評一下個六合彩咯。 笑讀一次了。 嗱，我覺得四號呢連續三期呢出了三次四號，很有問題。 不是，即整個六合彩 預測個六合彩 搞場它。 是啦， 之前呢有個預測， 不是因為 跟著開彩跟著評論， 不是主要問題是它的開彩呢，因為它沒有了，我們假設它沒有了嘛，佢都係 cap 翻 TVB 嘅咯，可能 根本都唔會俾佢播啦。其實意思就 係 cap 翻 TVB 嗰個評論六合彩咯，或者佢哋做翻。 但係問題咧就係咧，其實亞視咧，佢而家其實佢 YouTube 度都有個 channel 噶嘛，就係將佢所有亞視自製嘅節目都抌曬上網。 叫 My ATV 啊？ 唔係叫做咩？HKATV 嘅 YouTube channel 咁樣咯，好啦，咁佢做網台嘅話，咁其實佢有可能將咁佢都要網上面有人睇佢啲片先得噶嘛。但係問題就係佢而家 YouTube channel 嗰一啲片咧，我頭先睇過咧，基本上咧係 平均的數字，即是最新 upload 的一集片呢，平均的觀看人數呢是講緊是四五十人到的。 喂，陰公 是啊，有些是講十幾啊兩嗱，呢睇條片，呢條片是22小時之前所抌上的片嚟， 觀看次數兩次， 就是浸大的呢一個嘅細說論語的節目。咁呢個節目咧係講緊係得兩個觀看次數嘅啫， 係咪兩次都係湯雙傑劇入去？要 cap 頭啊！唔覺意 cap 多咗一次。 唔係，但係你如果你講 YouTube channel， 咁我又覺得又唔係完全好公平嘅，因為你始終佢現在就係有仲有免費電視嘅廣播啦，係咪先？大氣電波嘅廣播 都係冇人睇嘅，但 係當然係少啦，當然係少啦。咁另外佢自己其實除咗 YouTube channel， 佢自己 ATV 個 website 其實係有得睇片嘅。其實有得睇片嘅，不過就當然我冇詳細 check 係咪所有片都抌曬上去啦一樣。不過如果你純粹以 YouTube 呢、這個，即係應該可以講係最方便喺網上睇嘅平台啦， 係 啦。咁佢嗰個數字就真係少得驚人啦、啊。即係講句唔好聽，我啲湯姆讀報都到過嘅， 唔係你自己撳兩次已經有啦。 係喎，撳入邊都得喎。我連依下都難喎、啊。唔係，同埋咧點就係話你佢今日生日啊嘛， 係啊， 佢出糧當生日禮物，嗰下抵死。 係啊，佢有個講法㗎，就係話咧今日咧就係亞視嘅58周年台慶啦，同一時間咧今日亦都係會出到糧嘅，咁所以咧葉家寶就形容咧呢一個相信係會俾亞視員工嘅最好一份嘅生日禮物咁樣咯。 哇！真係 係真係多謝曬， 唔係你 多謝曬。 如果喺亞視打工，仲喺亞視打工嘅朋友。真的我怎样接受这种心情呢？ 你出粮等于收一份礼物， 我想要回我想要回礼给你，即收一份礼物，我想要再回礼给你，而且好陰功咯！ 唔即係你嘅亞視嗰扎員工真、就、係、是，即係其實而家之前都有講過啦，好多其實已經係都完全睇唔到個前景啦，好多亦都跳咗槽啦咁樣，咁搞到佢 唔係新聞採訪主任剩翻三個 係啦，唔係佢講嗰個係講咩？嗰個係講講 local 嘅新聞，佢仲有其他記者嘅， 其他啲佢都係攞外電嗰啲片嘅啫， 咪搞到佢連5間新聞都冇得做啦，係咪先？咁、那個狀況咁已經咁 Q 慘烈啦，咁你。即係而家我哋攞出嚟笑各樣，你都係攞翻啲舊片嚟笑，啲新片都已經即係我都唔知情啦，完全新所有嘅新片都冇完全冇人睇嘅啦嘛，已經係 係啊 咁但係其實咧，你頭先咪講咧，我哋年年都播依、這個岩寶仙嚟咧，作為一個傳統咁講。咁講咧，咁我又覺得即係唔太好。 即係你而家想講你嗰個新嘅主意。我覺得 亞視今晚嘅台慶咧，其實應該請大空上去， 等佢自己唱一次。現場直播大空唱曬歌俾自己聽。 揾翻朱慧珊嗰啲啦，仲要揾翻當年嘅晚裝， 仲要講英文喎。 係啊， 講英文。 我打開英文一向好，大家都知㗎。 明白。 要揾用英文去邀請佢講去唱曬歌。 系啦，咁佢唱翻，好似岩寶仙嚟咁样唱翻首歌。 Do me 咁样， 咁以后我哋咧就，以后我哋有个新，就系可以播嗰个嗰条片作 有新片啦， 你明唔明？唔使次次都播鬼佬啊，你明唔明啊？ 咁几好，几欣赏你呢个提议啊！ 好啦，咁依个 亚视嘅笑员啦， 系啦，同埋加埋大亨生日嘅资讯啦。 咁我哋呢个资讯真系好重要， 好重要嘅，系重对于我哋嚟讲，同埋我哋听我哋节目嘅观众。其實 都算是一個盛事嚟嘅，都算 是。咁我哋有好多新聽眾噶嘛。 嚇，同埋老實講啊，喂，大亨今年是36歲，應該係咪啊？ 俾清楚啲。 應該是36。 36， 應該係 36。 36。 係咪啊？36。 應該是36歲，應該是36歲，36歲好重要。 點重要法？ 本命年嚟嘛。 哦。 你明唔明啊？所以大亨今年幾多波折啊？又打拳又成咁樣。 係 嚇，所以重要 嘅。唔係，所以你想送生日禮物俾佢咧，就快啲去買。 貨金俾我哋啊嘛！ 我哋要買俾佢噶啦。 買拳賽啲飛啊， 係。可以收好多生日貨金噶啦嚇，同埋拳賽啲飛啦。咁另外就係我哋另外一單新聞咧，其實係一個 update 嘅資訊嚟嘅嚇。 係啦，咁樣咧就係講翻一個國泰公會嘅 罷工事件啦。咁因為咧，其實琴日嘅時候咧已經係進行咗一次嘅談判嘅啦。咁而咁即係呢一個嘅國泰工會嘅一方咧，其實咧一直以嚟都係有三個訴求啦。咁包括就係呢一個嘅有呢一個嘅外站嘅呢個津貼啦。咁同埋仲有嘅就係呢一個嘅 過去兩年轉長約嘅員工要同舊員工一樣 要同工同酬啦，同埋要有呢一個將處理同意將呢個違規乘客嘅法律支援嘅原有條文就放翻去呢一個嘅內部營運手冊入面啦。咁而喺琴日嘅談判入面咧，其實咧就已經係即係資方咧已經係同意就將呢一個條文放翻入去嗰個手冊入面嘅啦。咁而咁所以咧今日咧就集中講關於錢銀嘅問題，就係呢一個嘅同工同酬啦，同埋呢一個嘅外站津貼嘅問題嘅。咁 我想補少少，你本身講嗰、那個話嗰、那個法律援助嗰樣嘢咧，睇翻琴日新聞講嘅個講法咧，其實咧佢哋本身喺個談判期間咧，係講緊係初頭資方係唔願意去改翻原本嘅條文，喺度執著嘅話，依個只係法字眼問題之類咁樣，係佢哋堅持最終咧就係講。改翻原本嘅法律條文，用翻原本嘅法律條文， 係啦， 即係用翻條文啦，唔係法律條文啦，係用翻嗰個原本嘅條文。 係啦，係啦。咁而咁講翻啦，今日即係琴日嗰一個嘅談判咧，就主要係講翻呢一個嘅同工同酬同埋嗰個外站津貼嘅問題啦。咁而其實咧，琴日嗰一個嘅談判咧，據工會嗰一方去講翻咧，咁其實咧嗰一個嘅嗰個談判咧，其實係幾戲劇性嘅。咁因為咧，其實佢哋一開始嘅時候咧，係起初嘅時候咧，佢哋去傾呢一個嘅津貼嘅問題嘅時候，即係傾呢一個嘅津貼嘅同埋津貼同埋薪酬問題嘅時候咧，起初嘅時候咧係有傾有講，氣氛係幾輕鬆嘅。咁但係咧，去到晏晝復會嘅時候咧，即係食完飯之後咧，國泰嘅一方咧就個態度就突然間轉變啦。咁佢就國泰嘅一邊咧就認為咧，即係呢個薪酬嘅津貼啦，同埋嗰一個嘅薪酬同埋津貼嘅機制咧就有加有減嘅，就明白點解工會咧就無病呻吟咁樣，咁就令到嗰個工會就好激氣咁樣啦，咁但係咧就去到最後一個鐘頭嘅時候咧，即係談判嘅最後一個鐘頭嘅時候咧，資方咧就突然間係同意曬勞方嘅所有嘅條件啦，即係同意係將呢一個嘅外站津貼咧就係加翻做即係由本身35蚊嘅物業嘅澳幣加到去60蚊嘅澳幣啦， 咁咪加翻原本嘅數啫， 係啦，加翻原本嘅數啦，咁同埋係同意係將呢一個嘅同意係加翻 同工同酬嗰樣嘢啦，同埋員工嗰個法律支援嗰樣嘢，所有佢哋要求嗰三樣要求咧都達到曬啦， 全部都係認同咗佢呢一答應咗呢一啲嘅訴求嘅，咁但係咧佢就喺最後嘅時候咧就即係去簽咗備忘錄嘅時候咧，咁就國泰高層咧就有一個奪命追魂 call 咁樣，就電話係去即係講翻啦，就係話呢一個嘅備忘錄咧，同一時間係一個協議嚟嘅。咁而呢個備忘錄同協議嘅分別係啲咩咧？咁就係、是、如果備忘錄咧，其實就係應該本身就係一個係可以就係未傾任何細節嘅，即係一個大朗嘅一個嘅一個簽署嘅啫。 即係主要用嚟係記錄你個會議同意咗啲咩嘅項目。 係啦係啦，咁但係協議咧就係已經係一個已經係 即係有大家都個法律責任都要生效。 係啦，已經係雙方已經同意咗所有嘅法律條件㗎啦，所有嘅條件㗎啦。咁換言之，如果佢係簽咗呢一個嘅協，將呢一 個備忘錄。 將你嘅備忘錄當係一個協議咁簽嘅話咧，咁而所咁即係話所有嘅條文內容咧，都係已經定實曬，係冇得去更改。 即係意思係話喺嗰個啲細節嘅條文，即係有時你備忘錄你可能寫得空泛啲咁。 係啦係啦， 有啲可能有啲細節嘅情況啊各樣咧，或者喺啲特殊嘅備註裏邊咧就冇列明嘅啦嘛， 係 咪？ 係啊， 咁所以佢就係會發現就係即係佢哋就係、是、因為你臨尾簽嗰刻所已經話要簽個備忘錄啦，臨尾簽嗰刻你先話喂依份其實係協議嚟㗎，係 啊係， 咁即係喂咁即係所有嘢。可能是叫做有兩面講的了，有在有些情況底下，咁佢哋就覺得蝕張啦，係咪先？ 咁因為咧，其實根據翻工會所講咧，12年前其實佢都試過工會國泰嘅一方咧，係試過將一個備忘錄當係協議書咁簽嘅，咁但係咧最後就發現咧係魔鬼在細節啦。咁因為好多細節嘅地方咧係由國泰嘅一方去發版啦，咁即係佢講曬係點樣係進行呢一啲嘅協議啦。咁所以其實咁當 即係佢工會嗰邊聽到就話要將呢一個備忘錄當係協議咁簽嘅時候咧，咁佢就即刻就反面啦， 拉隊走 嘅 直頭， 係拉隊走啦。咁而係去到最後嘅時候咧，咁本身係即係頻臨破裂嘅啦，即係談判頻臨破裂嘅啦。咁但係咧喺之後經過勞工處嘅傳話之後咧，咁而資方就突然間就軟化咗個態度啦，咁就同意咧就以一個嘅備忘錄形式去簽署，咁而最後咧。佢雙方亦都係達成咗共識嘅， 係仲要係特登拎落去。去翻佢哋集會個大堂嗰個位，等佢哋你先慢慢 check 下先啦，咁樣咁你 check 完曬啦，跟住我嗱而家嘅備忘錄唔係協議嚟嘅，咁佢哋咧就會喺6月1日，即係下個星期一咧先正式簽訂嘅協議， 佢就會再傾嗰啲錢銀嘅 detail， 係啦，即係所有嘅條文 detail 啦，即係搞即係最緊要其實就係寫清楚，搞到你冇得佢哋拗翻轉頭嘅啫，最主要都係咁嘅意思啫。咁而咧國泰而家嘅狀況咧，佢哋都好穩陣嘅，佢哋講咧只不過係。暫時咧就唔會去籌備呢個 國泰罷工嗰方面，即係工會嗰個狀況。 佢只要暫時唔會籌備嘅啫，但係就唔會宣布咧佢哋唔會罷工嘅。係直到佢哋簽咗嗰、那個正式嘅協議，認為咧係完全冇問題咧，咁先會去 暫停 叫做係冇取消呢個罷工行動啦，亦都係所謂呢個工業行動得到勝利啦咁樣。喂，咁但係我哋講翻依單咁嘅 update 嘢，其實你見得到喂嗰度睇翻啲片嗰樣咧，見到佢哋啲氣勢係如虹噶嘛，大佬。 係啊係啊， 罷工罷工咁， 好 high 噶嘛，大佬。同埋喂，佢哋真係捱咗唔少日子噶嘛，都即係雖然都唔話真係好長，但係幾日嘅事嚟噶啦嘛，已經係。 係啊。 同埋佢最而家個嗰佢嗰個阿黎玉蟬啊嘛，即係工會代表啊嘛，係好有型噶嘛，講出嚟。 係。 我哋聽下黎玉蟬點講。 我不可以形容勝咗一仗的，因為其實我們所要的東西都是之前是被削減了，我們只是拿回自己原先應該要有的東西。咁我希望資方都會在今次的事件上面有一個體會啦，令到這些事件不需要再有重複。 唔係你聽到黎玉蟬嗰個語氣啊，各樣咧都係好堅定，同埋係即係贏到爆喎！即係贏，即係勝利者就係可以咁撚贏，勝利者就可以擺出呢啲咁嘅姿態咯，就唔係梁振英呢啲咁嘅撲街先可以，因為呢啲咁嘅呢啲強硬姿態，你係真係叫贏咗啦，得咗啦，你先講得出個口啊嘛。而佢係成立噶嘛，講出嚟。第一就係講話，喂，我哋依個唔算勝仗。唔算，你哋雖然大家拍曬手掌、開曬香檳，唔算勝仗，唔係贏， 唔係階段性勝利， 唔係贏咗啲咩，係攞翻我哋應該要有嘅嘢啫，我哋本來就有嘅嘢啫，唔算咩特別勝仗咁樣。另外一個講法就係、是，喂，我希望下次資方自己醒爬啦，唔好再有呢種類型嘅事件發生啦！哇，真係型到爆啊！你唔好睇我哋嗰班，即係我哋依班員工要做起上嚟就係可以反你啊嘛！而且其實我應該琴日嘅節目係咪？琴日大香港啊，已經講過依樣嘢噶嘛， 係。 阿四嗰度都有提翻啦，就係、是、其實佢哋個工會嗰度係嗰個力量係好勁，係因為係佢哋嗰啲聯合工會啦，同埋可以如果你賴埋機師工會嗰啲一齊搞嘅話咧，係變得係好犀利嘅事噶嘛。所以如果今次冇機師工會參與，都能夠咁有聲勢咧，同埋咁即係佢哋嗰個態度堅持係勁噶嘛。因為佢哋嗰個睇翻嗰啊，佢哋喺談判中途咧係出嚟。同即係嗰個工會代表黎玉蟬咧，去同翻佢現場聲援嘅所有嘅員工咧，係講翻佢哋一蚊都唔會減噶嘛。 係啊， 哇嗰、那個哇氣勢咯，呢啲咪霸氣咯，大佬。 佢唔係講泛民係咁褪條底線噶嘛。 即係咪係咯？即係你即係我哋其實都之前都有提過，喂，如果我哋香港人爭取民主各樣，都係依一種霸氣。咁掂咗啦， 即係香港人爭取民主咧，即係好多左膠爭取民主咧，佢哋會覺得自己，喂，我哋已經聚集咗200,000人出嚟啦，我哋聚集咗300,000人出嚟啦，我哋已經階段性勝利啦，我哋已經贏咗啦，咁樣噶嘛，香港 係你睇得出咧，如果攞佢哋嚟同左膠比較咧，就係佢哋唔急噶嘛，佢哋唔完全唔急話個行動要點樣啊， 係啊， 但係唔係左膠好急要點樣 end 噶嘛，要點樣完 民意反彈噶啦， 係啊，好好。好 著緊呢樣嘢。 唔係佢哋就係、 是，即係佢哋知道其實嗰啲係籌碼嚟。係 啊，亦都有曬牌俾你睇，話佢聽嗱，而家你做唔到依步，我下一步係做乜？你睇下嗰、那個，我哋以後真係會做俾你睇。係 啊， 係咪先？唔係吹噶嘛，係咪先？所以最主要咧，另外一點就係講話。頭先我點解覺得咁型咧？阿黎玉蟬，因為佢嗰句説話真係令我回想起阿媽哥。但係阿媽哥咧，我發現咧，原來真係年紀嘅關係，竟然阿奎斯都話唔知啊。日朗咧話唔係好知嗰句説話係乜嘢。咁咧，所以咧喺我哋今節完之前咧，我特別咧揀翻媽哥嗰條片，俾大家聽下，究竟點解覺得阿黎玉蟬頭先嗰句説話令我覺得佢咁 Q 型？ 嗯， 我信咗三年。机会，争翻口气，我已经证明话俾人听我威，只系想话俾人听我唔见咗嘅嘢，我想自己攞翻。睇下你前面，睇下你自己似乜嘢？做衰人一时俾人闹，做好人嗰阵连行两步都俾人跟踪啊！你有争取过机会咩？